家，眼角晶莹有朵泪花，我不听话说要走了，路有多远也曾会想家，看看天高世界大，任我在空中飞扬，看看人来人往中 心呀，尽情摇摆，没有烦恼，我最痛快。